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第76集。梦里似乎也在牵手拥吻。第二天10点钟，何秀已先醒了，他塌拉塌拉地走进了浴室洗漱，刚洗到一半便听见了脚步声，左然也进浴室了。即使是刚起床，左然也是一副冷静优雅的样子，头发面孔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凌乱不整。何修义又想逗左然，看看对方现出十分狼狈的样子，他关上了水龙头，却没有用手巾擦手，而是转身走到左然身前不远处，手指一弹，将指尖上的水珠啪的一下甩在对方脸上。左然木的被人甩了一脸水珠，有些错愕，明显愣了一下。何修义见状便忍不住笑了。何修义原本长得就好看，笑起来更是好看，一双桃花眼，上眼皮弯曲弧度大，眼尾狭长，笑起来像一弯月牙，拖着眼尾十分勾魂。双眼皮深，黑色眼瞳水汪汪的若隐若现，满眼风流，让人心神荡漾。母亲去世之后，何秀仪就很少笑了，然而最近她总是发自真心的笑，不掺半点假。左然见了眼睛一眨不眨，而后忽然伸手，用指尖将何秀义弹在脸上的水珠抹去，送到唇边，张口啜了，将水珠全卷进口中。何秀义脸腾的红了，他结结巴巴的道：你洗吧，我完事了，换衣服了。这个家伙。如果被整天说禁欲系的粉丝看见了他这么不禁欲的样子，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？ 你快一点点啊，飞机一点起飞。 哼， 首映结束，剧组将要回到北京，筹备一周之后《万里龙沙》的全国公映。12月30号，元旦小长假第一天，《万里龙沙》全国公映。其实何秀义并不是非常清楚，为什么算上了周末的3天假也能叫小长假呢？实际上里里外外也就放了一天，不能因为傍上一个周末就显得有多长似的。如果一天也叫小长假，那大短假难道是一个上午？小短假难道是一个小时吗？此前星空传媒以及另外4家发行公司一共砸了1亿用于宣传，可见非常看好左然首次试水自编自导自演的万里龙沙。经过发行方的努力，万里龙沙的首日排片率约 36%， 场次超过了10万场，在同一档期中可谓是傲视群雄。几个名导排片率都不如左然，气得他们微博大骂各家影院。为了票房，星空传媒曾经建议左然刷出一些话题，被拒绝了。12月30号，左然与何修义根本就没闲着，在大本营北京宣传，他们先接受了2家的媒体采访，而后赶到了影院参与互动。一天之内，马不停蹄地连续跑了3家影院，何修义能看见，几家影院里面都排起了长队，人头攒动，让他不禁想起了平安夜的必胜客，心里放心了一点，感到万里龙沙首日票房绝对不会低。与首映式不同，公映第一天的活动被放在了影片放映之后，目的之一便是收集观众观感感受。左然不大回答故事背后深意这种问题，他只说 导演讲什么不重要，观众想什么才重要。 令何修义印象比较深刻的点评有几个，一个是左然导演我崇拜你， 我看懂了，看懂了。我对国产电影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把事儿讲明白就行了。我并不要求剧情精彩，画面酷炫，但这一点 99% 都做不到。第二个是，左然导演，我感觉您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，那种生死之交没有亲身体验很难这么深刻。第一天刚结束不久，首日票房便出来了，破亿，算不上最高的，但也相当高了。与此同时，各种评论也出来了，其中有专业人士的， 这是一部偶像狗血情怀逼格的主旋律电影，目瞪口呆啊，我竟从未见过可以这么偶像这么狗血的情怀逼格的主旋律电影。 这条一出，观影人士纷纷点赞，十分赞同这个定位。 哎，我说啊，剧情啊，感情啊，演技啊，特效这几个方面都是国产电影的巅峰之作。哎，就凭这部万里龙沙，以后左然即使拍出100部、200部烂片我也可以原谅。如果都约200部呢，就要看烂到什么程度了啊。 还有社会名人呢，某知名女主持写了一段煽情的话，她写从头至尾心脏像是被放在油锅里面烹炸，而影片的结尾则像一把冰雪落入了油锅，气化膨胀瞬间爆炸，心脏更加的千疮百孔。到了后来，整个影院无人说笑，一片沉寂，只偶尔有抽泣声响。悲壮，脑海当中只有这几个字。作为警匪片，万里龙沙剧情跌宕起伏，画面惊艳炫目，然而真正能在观众心中留下印象的还是感情，还有那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。里面每一个人的智商都在线，一切都发生得十分自然，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走向终点，没有因为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产生的悲剧，看完只能感慨一句，真是造化弄人。一些电影评论大好也纷纷给出了观点，里面最有意思的便是几位毒舌的博主。 万里龙沙啊，如果万里龙沙都不可以雄冠元旦票房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各位都是垃圾。智斗精彩纷呈，追车酣畅淋漓，枪战震人心魄，人物有血有肉。 诗性大发说， 失望，没有什么可吐槽的。左然的迷弟迷妹们该高兴了啊，偶像学历应当没有掺假，万里龙沙有点严谨，挑错挑了2个小时，竟愣是没有看出逻辑的问题，逻辑链条还挺清晰，警方没有任何依靠偶然得到的突破性线索。哎，暂时先点一个赞吧，不过为了防止漏看，一周后呢我会去二刷。 PASS， 我也是不会讲好话的。 每个博主每周吐槽热门电影，梳理剧情，并且针对片中各个逻辑不通的剧情设置夹枪带棒，冷嘲热讽，粉丝极多。观影有道说， 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几个正面的角色赤子之心日月可见，对国家的骄傲自豪，对公安的尊敬感激应当由心而发，不是通过夹大空的主旋律啊。他摒弃了刻意灌输神话塑造，最后一枪旗舰飞没打中，完全跳脱警匪片的思维，使一普通警察不再具有神格，而是变成了人。反面角色呢，饱满立体，充满矛盾，同样不是通过脸谱化的。至于尹长东是好人坏人不知道，可他性格设定非常的成功。 微博、时光网、豆瓣等评分全都很高，豆瓣上面已经有好几万人评分，平均得分 8.6 分，已经高到出奇，很多人给出了5星好评，时光网有 8.4 分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可以杀进华语影片评分榜前30。至于微博，得分是 8.8 分， 95% 的好评率， 3% 的差评率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